第138集，等一切结束后，我们去旅游吧。从卫生间出来，任意两条腿直发软，心里无比后悔这种自掘坟墓的行为。他终于长了教训，意识到供应弦是不能随便撩的，正常发挥就已经很可怕了，撩起来，哎呦，简直要命啊！可他偏偏犯贱，特别爱撩拨逗弄供应弦，看着供应弦或脸红或动情的模样，心里就无上的满足。当然后果也得自己承担。供应弦见仁义走路姿势似乎有些不对，伸手想去扶他，仁义立刻躲开了，他还要不要面子了？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 用不着。 仁义偷瞄了供应弦一眼，贼心又起， 我去沙发那儿坐一会儿。嗯， 好。 两人刚刚在沙发上坐下，仁义就扑到了供应弦身上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了。供应弦抿唇一笑，一手放在仁义的背上，轻柔地拍着。仁义的耳朵正贴着供应弦的心脏，隔着衣料也能感受到那些微的震颤。这富含生命力的搏动来自他爱的人。仁义突然莫名的心悸。供应弦用下巴抵着仁义的头顶，那颗毛茸茸的脑袋散发出清爽好闻的香皂味，怀中沉甸甸的重量亦让人生出一种责任感。两人久久都没有说话，唯愿这一刻时间能够停止。仁义懒洋洋地半眯着眼睛，昏昏欲睡，他小声说， 啊，不用上班就好了， 我有很多假期还没用过。 我也是，我今年的假也没怎么用呢。等一切结束后，我们去旅个游吧，去个暖和有海的地方。 好。 我大学毕业后就没去旅游过了，那时候我妈不在了，我又刚进中队，成天玩命的训练跟学习，后来我爸又病了，更走不开了。 我也很少出去。 供应弦并非排斥旅游，而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去哪里都没有人可以分享，还不如学习和工作，至少这是一个人也可以有乐趣的事情。 那以后我们就一起出去玩。 嗯，一起。 仁义感觉整颗心脏的位置都暖烘烘的，人也像漂浮于云端一样，难以形容的轻松和愉悦。两人就这么相拥了许久，仁义的心里十分挣扎与不舍，但还是得回去执勤。他从供应弦身上爬了起来，无奈地说， 啊，我真的要回去了。 好吧， 我也舍不得你。 供应弦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嘴角扬起一个满意的弧度。 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 一路上，供应弦故意开得很慢，此时也正是下班高峰期，本来有些堵，于是并不算远的距离，他们花了很长时间。车开到了中队，两人不舍地在车里亲吻了很久。 外面的人会不会看到啊？比如保护我的警察什么的？ 不会。 供应弦用嘴唇轻轻摩挲着仁义的唇瓣。 车改装过，除非贴上来，否则基本看不到。 居然还改装过？改装了什么？后备箱改成了小叮当百宝箱。防弹？ 嗯。 嗯？ 防弹。 你是认真的吗？ 当然了，这车除了样子基本都改过，但表面看不出来。 你们有钱人真会玩。 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把你的车也…… 那别别别别别，我的车挺好的。我走了。 供应弦点点头，注视着仁义下了车，往中队里走去。他放松地靠在椅背上， 轻轻地用舌头舔了舔还有着属于仁义的余温的唇，眼神是难言的温柔。仁义直接绕进了车库，就看到一帮人正在保养设备。他刚要说话，警铃突然响了。孙定义指着仁义大笑道：“ 嘿，仁队，这个就是给你准备的。走。” 他们快速地换衣服，通讯员小跑过来。 仁队，文辉商场发生大火。 文辉，大雨路那个。 大雨路不属于他的辖区，不过也在红武区之内。尽管别的中队的辖区的商场他不那么熟悉，但只要属于红武区内的消防重点单位，他多少都有点了解。 对，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。总队本来调了四个中队，火势没控住，现在又加调了四个。 八个中队，大火呀。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装整完毕，上车出发。路上仁义开始向总队了解基本情况。文辉商场是一个大型综合性广场， A 楼为七层的服装批发市场， B 楼为集购物、娱乐、餐饮、酒店、写字楼为一体的30层高层，另有 C 楼正在施工建设。目前 A 楼和 B 楼之间有7层的连廊，火势已经通过连廊向 B 楼蔓延，正在施工的 C 楼也已经受波及起火。而文辉商场北侧还有一个大型批发市场，也在火势的蔓延范围之内，非常危险。这种可燃物高度聚集的地方一旦起火，如果不能在最初控制住，火势蔓延速度会非常快。仁义还没到现场，已经大概能想象那是怎样一番场景了。仁义不停地看着前方，希望车能再开快一点，但交通状况不允许。突然他偶然从后视镜里瞄到了一辆眼熟的车，他探身过去仔细看了看，真的是龚应贤的车。仁义拨通了龚应贤的电话。 你是在我车后面吗？ 我刚才刚要走，就听到你们的警铃响了，出什么事了吗？ 大雨路那边一个大商场着火了，我们被接调去了。 很严重吗？ 目前出动了8个中队，显然是挺严重的。你是在跟着我吗？ 我回分局也是往这个方向，你需要我过去吗？ 当然不用了，这是我们的活，你忙你的去吧。 这个时候发生大火，又是在红武区，我有点担心会不会跟紫嫣有关。 我也怀疑，但现在怀疑没有用，不管跟他有没有关系，我们都会100%的小心。而且现在还不到调查原因的时候，无论火灾原因是什么，无论是谁干的，我们都先要把火灭了。 我还是要去现场，如果有人纵火，那么纵火者现在很可能还在现场。 也好，那你自己小心。 你也要小心。